你好，我是骑牛云许世伟。基于 HTTP 协议提供服务的好处是显然的，除了 HTTP 服务有很多现成的客户端、服务端框架可以直接使用外，在 HTTP 服务的调试、测试、监控、负载均衡等领域都有现成的相关工具支撑。在骑牛，我们绝大部分的服务，包括内部服务，都是基于 HTTP 协议来提供服务的。所以，我们需要思考如何更有效地进行 HTTP 服务的测试。骑牛早期 HTTP 服务的测试方法很朴素，第一步，先写好服务端，然后写一个客户端 SDK。再基于这个客户端 SDK 写测试案例，这种方法多多少少会遇到一些问题。首先，客户端 SDK 的修改可能会导致测试案例编不过。其次，客户端 SDK 通常是使用方友好，而不是测试方友好。服务端开发过程和客户端 SDK 的耦合，容易过早地陷入客户端 SDK 如何抽象更合理的细节，而不能专注于测试服务逻辑本身。我的核心诉求是对服务端开发过程和客户端开发过程进行解耦。在网络协议定好了以后，整个系统原则上就可以编写测试案例，而不用等客户端 SDK 的成熟。不写客户端 SDK，而直接做 HTTP 测试。一个直观的思路是直接基于 http:client 类来写测试案例。这种方式的问题是代码比较冗长，而且它的业务逻辑表达不直观，很难一眼就看出这句话想干什么。虽然可以写一些辅助函数来改观，但做多了就会逐渐有写测试专用 SDK 的倾向。这种写法看起来也不是很可取，毕竟为测试写一个专门的 SDK，看起来成本有些高了。骑牛当前的做法是引入一种 HTTP Test DSL 文法，这是骑牛为 HTTP 测试而写的领域专用语言。这个 HTTP Test 工具当前已经开源，项目主页为以下地址，你可以点击进文章进行查看。这个语言的文法大概在2012年就已经被加入到骑牛的代码库。后来有个同事根据这个 DSL 文法写了第一版本骑牛 test 程序。在决定推广用这个 DSL 来进行测试的过程中，我们对于 DSL 不断地进行了调整和加强。虽然总体思路没有变化，但最终定稿的 DSL 与最初版本有较大的差异。目前来说，我已经可以十分确定地说，这个 DSL 可以满足 90% 以上的测试需求。它被推荐作为骑牛内部的首选测试方案。上面有一张图，是这套 DSL 的 Hello World 程序，你可以点击进文章进行查看。它的执行预期是下载 3w.骑牛.com 首页，要求返回的 HTTP 状态码为 200， 如果返回非 200， 测试失败，否则测试通过。输出返回包的正文内容括号 resp.body 变量，输出 resp.body 的内容通常是调试需要，而不是测试需要。自动化测试是不需要向屏幕去输出什么的。我们再看该 DSL 的一个 quick start 样例，以井号开始的内容是程序的注释部分，这里有一个很长很长的注释，描述了一个基本的 HTTP 请求测试的构成，后面我们会对这部分内容进行详细展开，这里暂时跳过。这段代码的第一句话是定义了一个 us， 别名叫骑牛 test， 这只是为了让后面具体的 HTTP 请求中授权语句更简短。紧接着是发起一个 post 的请求，创建一个内容为大括号 a 冒号 value 1逗号 b 冒号一的对象，并将返回的对象 ID 赋值给一个名为 ID 1的变量。后面我们会详细解释这个赋值过程是如何进行的。接着，我们发起一个获取对象内容的 GET 请求。需要注意的是 GET 的 URL 中引用了 ID 1变量的值，这意味着我们不是要取别的对象的内容，而是取刚刚创建成功的对象的内容，并且我们期望返回的对象内容和刚才 POST 上去的一样，也是大括号 a 冒号 value 1逗号 b 冒号1。这就是一个最基础的 HTTP 测试，它创建了一个对象，确认创建成功，并且尝试去取回这个对象，确认内容与我们期望的一致。这里上下两个请求是通过 ID 1这个变量来建立关联的。对这套 DSL 文法有一个大概的印象后，我们开始来解剖它。先来看看它的语法结构。首先，这套 HTTP Test DSL 基于命令行文法Command switch 1 switch 2 ARG 1 ARG 2 整个命令行先是一个命令，然后紧接着是一个个开关，最后是一个个的命令参数，和大家熟悉的命令行比如 Linux shell 一样， 它也会有一些参数需要转译。如果参数包含空格或其他特殊字符，则可以用斜杠前缀来进行转译，比如如单引号斜杠表示空格，单引号斜杠 T 表示 TAB 等。另外，我们也会支持用单引号点点点或者双引号点点点去传递一个参数，比如 JSON 格式的多行文本。同 Linux Shell 类似，单引号点点点里边的内容没有转译，单引号斜杠就是单引号斜杠，单引号斜杠 T 就是单引号斜杠 T 而不是 TAB， 而双引号点点点则支持转译。和 Linux Shell 不同的是，我们的 HTTP Test DSL 虽然基于命令行文法，但是它的每一个参数都是有类型的，也就是说这个语言有类型系统，而不像 Linux Shell 命令行参数只有字符串。我们的 HTTP Test DSL 支持且仅支持所有 JSON 支持的数据类型，包括 String、Number、Boolean、Array、Object、Dictionary。另外，我们的 HTTP Test DSL 也有子命令的概念，它相当于一个函数，可以返回任意类型的数据。比如，如文中所示的这样一段码，返回一个 us object， 这是用常规用字符串无法表达的。理解了 HTTP Test DSL 后，我们来看看如何表达一个 HTTP 请求，它的基本形式如下，你可以点击进文章进行查看。第一句是 req 指令，带两个参数，一个是 HTTP method， 即 HTTP 请求的方法，如 get、post 等，另一个是要请求的 URL。接着是一个个自定义的 header， 每个 header 指令后面跟一个 key 和一个或多个 value， 然后是一个可选的 us 命令，用来指示这个请求的授权方式。如果没有 us 语句，那么这个 HTTP 请求是匿名的，否则这就是一个带授权的请求。最后一句是 body 指令，顾名思义，它用来指定 HTTP 请求的正文。 body 指令也有两个参数，一个是 content type， 另一个是 body date。这样说比较抽象，我们看下实际的例子。下面有四段代码，你可以点击进文章进行查看，它分别展现是两种无授权的 get 和 post 的请求的写法，你可以点击进文章进行详细对比。发起 HTTP 请求后，我们就可以收到 HTTP 返回包并对内容进行匹配。 HTTP 返回包匹配的基本形式如下，你可以点击进文章进行查看。我们先看 write 指令，实际上请求发出去的时间是在 write 指令执行的时候，前面 rep、header、us、body 指令仅仅表达了 HTTP 请求，如果没有调用 write 指令，那么系统什么也不会发生。 write 指令可以不带参数，不带参数的 write 指令其含义是发起 HTTP 请求，并将返回的 HTTP 返回包解析并存储到 RESP 的变量中。而对于带参数的 write 指令，它的写法我写在了文中，它等价于怎样的代码写式，请点击进文章进行查看。这里我们引入了一个新的指令 match 指令，文章有一张图是有关这套 DSL 中最核心概念的图，你可以点击进文章进行查看。七牛所有 HTTP 返回包匹配的匹配文法都可以用这个 match 来表达，同样有一张图，你可以点击进文章进行查看。所以本质上来说，我们只需要一个不带参数的 write 加上 match 指令，就可以搞定所有的返回包匹配过程。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说 match 指令是这套 DSL 中最核心概念的原因。和其他自动化测试框架类似，这套 DSL 也提供了断言文法，它类似于 CPP Unit 或 G Unit 之类的测试框架，提供 assert equal， 具体如下，你可以点击进文章进行查看。首先呢，与 match 不同，这里尖括号 accepted 尖括号 source 中都不允许出现未绑定的变量。还有呢，就是与 match 不同，equal 要求尖括号 accepted 尖括号 source 的值精确相等。那这里还有同样有一段代码，也可以点击进文章查看。那首先呢，这里 set 是指集合的意思，然后呢与 equal 不同， equal set 要求尖括号 accepted 尖括号 source 都是 array， 并且对 array 的元素进行排序后判断两者是否精确相等。再就是Equal set 的典型使用场景是测试 list 类的 API， 比如列出一个目录下的所有文件，你可能预期这个目录下有哪些文件，但是不能预期他们会以什么样的次序返回。以上介绍基本上就是这套 DSL 最核心的内容了，内容非常精简，但满足了绝大部分测试场景的需求。下面我们谈谈最后一个话题，测试环境的参数化。为了让测试案例更加通用，我们需要 对测试依赖的环境进行参数化，比如为了让测试脚本能够同时用于 stage 环境和 product 环境，我们需要把服务的 host 的信息参数化。另外，为了方便测试脚本入口，我们通常还需要把用户名、密码、AKSK 等敏感性信息参数化，避免直接硬编码到测试案例中。为了把服务器的 host 的信息参数化，我们引入了 host 的指令，你可以点击进文章进行查看。这样后文所有出现请求 foo.com 地方都会把请求发送到 127.0.0.1:8888 这样一个服务器地址。要想让脚本测试另外的服务器实例，我们只需要调整 host 的语句，将 127.0.0.1:8888 调整成其他即可。除了服务器 host 的需要参数化外，其他常见的参数化需求是用户名、密码、AKSK 等。AKSK 这样的信息非常敏感，如果在测试脚本里面硬编码这些信息，将不利于测试脚本代码的入库。一个典型的测试环境参数化后的测试脚本样例如下，你可以点击进文章进行查看。其中 ENV 指令用于取环境变量对应的值， ENV decode 指令则是先取得环境变量对应的值，然后对值进行 JSON decode 得到相应的 object dictionary。 有了 $ENV 这个对象，就可以通过它获得各种测试环境参数，比如 $env.foohost $env.ak $env.sk 等。写好了测试脚本后，在执行测试脚本之前，我们需要先配置测试环境，你可以点击进文章进行查看。这样我们就可以执行测试脚本了。测试 stage 环境和测试 product 环境代码也在文中，你可以点击进行查看。测试是软件质量保障至关重要的一环，一个好的测试工具对提高开发效率的作用巨大。如果能够让开发人员的开发时间从一小时减少到半小时，那么日积月累就会得到惊人的效果。去关注开发人员日常工作中的不爽和低效率是非常有必要的，任何开发效率提升相关的工作，其收益都是指数级的，这也是我们所推崇的做事风格。如果你对今天的内容有什么思考与解读，欢迎给我留言，我们一起讨论。如果你觉得有所收获，也欢迎把文章分享给你的朋友，感谢你的收听。